新纪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中国江城宜昌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抢运了无数人员和物资，保存了大后方建设的有生力量以及中国民族工业的元气，这些都成了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而宜昌大撤退的指挥者却是一位民营船运公司的实业家，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船王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宜昌大撤退，敬请收听。 10月24日早上，第一艘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轮船缓缓驶出了宜昌港，船上有急需抢运的物资，还有几百名无家可归的难童，他们由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各地收容后辗转来到宜昌。卢作孚亲自护送这些难童上船后，随着轮船的汽笛声响起，孩子们趴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挥手向岸上的人群告别。紧张有序的抢运伴随着稚嫩的歌声开始了。从这一天起，包括民生公司的22只船在内的24艘轮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民生公司的员工几乎全天候地投入了这场战斗。今天的长江上游，高峡出平湖，早已成为千里通衢，进出三峡的轮船昼夜不息。80年前，川江不夜航却是所有船只奉行的金科玉律，民生公司的船也不例外，但夜晚的时候也不能闲着。卢作孚要求各船利用夜间装卸，白天则尽量加快航行。于是繁忙的宜昌码头每天早上总有6-7艘船开出，船上的货物早在前一天夜里已经装载完毕。每天下午至傍晚，总有5-6艘船从上游开回，紧接着便是夜幕中争分夺秒的装货。1938年在民生宜昌公司任主管会计的王廷林曾回忆，夜里照明没有电灯，就用煤气灯，工人们昼夜赶工，煤气灯的需求量太大，就连宜昌专门供应煤气灯的公司都供应不上了。对于这段抢运，卢作孚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当轮船刚要抵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了，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早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昼夜映在江上。 岸上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嚎，所有这些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动员起来的中国人反抗敌人的力量。旧时的宜昌港水浅沙多，轮船都不能贴岸停靠，只能在江心抛锚，客货上下轮船则要依靠小木船或驳船转送，俗称地漂。卢梭福回忆中的驳船就是将物资从岸边运送到江心轮船上的转运工具，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他要求准备运载的器材必须在轮船抵达前一个小时装到驳船上，以便于轮船到港就能迅速装货。若提前一个小时没装备好，哪怕只差几十吨，也不装这批器材，而先装其他机关已备好的东西。此外，卢梭福还通过改进机械和通讯设备加快运输效率，比如民生公司轮船上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原来只有17吨，而西迁的设备中有的重达30吨，他就带领职工们一起加班加点，终于设计出了负载30余吨的吊杆，安装在民乐轮上，专门起吊重型机器。又如民生公司的轮船中原本只有10艘安装有无线电台，没有电台的轮船只能依靠旗语、灯语及鸣笛等传统方式与其他轮船及各码头联络。为了适应抢运的紧急需要，卢梭福提出在轮船和川江沿岸的各码头、港口增设无线电台。当时重庆市场上买不到电台，他就鼓励职工自行研制，最后成功地增加了十余台电台，大大增加了调度指挥和抢运的效率。物资运输有条不紊，对于亟待入川的人流，卢梭福也有应急措施。民生公司制定的《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规定，所有旅客一律按照抵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记，依次购票上船，将所有舱位全都改成坐票，平日可以睡一人的铺位改成坐票后就可以坐五人，大大增加了客运量。对于公教人员实行半价优惠，对于孤儿难童则完全免费。大撤退的日日夜夜，卢梭福始终在一线亲自指挥，他的次子卢国济在《我的父亲卢梭福》一书中这样回忆，他的指挥中心设在怀远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楼上，在这里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从上游各港口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什么船在运他们，知道每一艘船什么时候航行在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但卢梭福不只是整体指挥和调度，他还喜欢在深夜时分去江边码头和船上检查货物装运情况。周仁贵记得，卢梭福经常穿着粗布衣服去装运现场，遇到困难问题立即就地解决。装卸工人船员看见卢先生不辞辛苦，深夜到河下关心他们工作，深受感动，干劲儿倍增。因为穿着太过朴素，有一次一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梭福，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没有礼貌，卢梭福也只是一笑置之，毫不计较。如此苦战40天后，1938年12月初，当江水水位低落时，曾经混乱不堪的宜昌城已经安静了许多。拥塞在宜昌的3万多名待运人员早已运完，9万多吨器材也运走了1/3。 又过了20天，剩余的1/3器材也消失了。卢作孚回忆，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不知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宜昌大撤退中最紧张的一幕终于结束了。事后统计发现，10月24日至12月初的运输量竟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最紧张的40天抢运完成后，宜昌的撤退仍在继续。事实上，直到宜昌失守，民生公司的员工还在冒着日军的炮火维持前线与后方的生命交通线。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9年9月，日寇兵分三路进犯长沙，湘桂局势告急。湘桂兵工厂的第一厂、第二厂、第41厂共计30000吨器材，以及兵工署的2000吨机材紧急运到宜昌，由民生公司派船抢运入川。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 1.6 万吨器材到大后方。这一年6月，宜昌失守，但在接近日军阵地的平善坝、南陀、三斗坪一带，还有一部分兵工器材尚未来得及运走。其中的平善坝距离宜昌城仅20多公里。这时，卢作孚亲自率船前往平善坝抢运物资，每天傍晚开去，连夜装船，待天刚蒙蒙亮就开走。不久，终于把这一带的 2.48 万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了安全地带。卢作孚用行动践行了抗战爆发时他对公司职工说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慰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尽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在他的动员和影响下，民生公司的职工乃至川江沿岸的船工、纤夫，人人都成了宜昌大撤退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战士。民生公司老员工燕天熙就是这样一名战士。他的儿子燕成华告诉记者，父亲常年跑川江航线，1938年日军开始轰炸宜昌时，母亲带着家人住在重庆，他一直希望父亲不要再从事这么危险的船上工作。每次到码头送父亲上船，总担心这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却从来没有放弃，一次次死里逃生中，他甚至已经习惯了炸弹的声音。1943年，燕天熙所在的民检轮到宜昌前线抢运伤兵和物资，航行至三斗坪太平梁时，突然遭到日机的轰炸，一时全船震动，弹片横飞。正在轮船底层负责打轮机的燕天熙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听到了轰炸声，但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轮机负责全船的动力一定不能出问题，就一直在船舱内忙碌，确保轮机的油门温度合适，直到一位同事匆匆跑来叫他逃命，他才停止工作。跑出舱一看，才发现凭借最后的动力勉强靠岸的民检轮马上就要沉了。谈起往事，燕成华至今唏嘘不已，太险了，父亲不会游泳，又在船的底部工作，船一旦沉了，他肯定活不了。燕天熙幸运地死里逃生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幸运的。整个抗战期间，除了被敌机炸沉炸伤的轮船外，民生公司共有116人牺牲，61人伤残。为战时交通付出生命的116人的名字，如今镌刻在大公桥码头的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上。 在这份纪念雕塑《英明录》的末尾还刻着这样一句话：以上是民生实业公司有记载的名单，还有其他公司员工和宜昌民众牺牲者无法记载，以此垂悼。无法记载者人数最多的就是同样忙碌在川江航道上的码头工人、木船船夫和纤夫。码头工人主要是装卸工，木船船夫和纤夫则是宜昌大撤退期间另一支独特的运输队伍。为增加运力，卢作孚曾紧急征集川江沿岸各县的2000余艘木船参加抢运，大部分木船没有动力系统，主要靠帆和人工划桨前进，遇到险滩就得有纤夫拉纤才能过去。一艘载重 1.5 吨的木船为例，至少需要船夫10余人，纤夫30人。那么2000余艘木船的船夫和纤夫得有几万人。当时主要负责民营厂矿西迁的林继庸曾就木船与纤夫的艰难留下这样的记录：木船编成各组上行，每组由4艘至7艘编成，沿途协助。遇滩时，各船上之纤夫合力牵一船过滩，依次以及他船。百余200个纤夫迎着锋利而寒冷的江风，汗流浃背，血向上沸，口吁着热腾腾的气，同时嚷着成调不成调、短促而苦痛的歌声。一行人众佝偻着，体向前倾，背高于顶，合力往前拉，半小时的挣扎往往不能前进半尺。不仅是纤夫，遇到险滩时，船上的乘客有时也得帮忙拉纤。大撤退期间，剧作家曹禺随着南京的戏剧专科学校西迁，和一批师生一起乘坐三条大木船入川。船走不动时，曹禺也和纤夫们一起弯着腰拉纤，一边拉一边还给学生们鼓劲儿。80年过去了，那些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在川江艰难前进的船夫和纤夫不曾留下一个名字，但这些无名的战士们在宜昌大撤退中留下的功绩难以磨灭。木船在宜昌转运的轻舰器材和设备占了高峰时期抢运总量的1/3，规模之大前所未有。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率部从右翼打击进犯的日军主力，日军调集部队折回反扑。经过7-8天的苦战，张自忠部减员慎重，弹尽粮绝，最终于5月16日壮烈捐躯。一个月后的6月12日，宜昌失守。不过，当日军进入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却是一座空城。面对空空如也的宜昌城，日本军事专家在战后曾检讨：汉口失陷时，重庆政权先将东部的工厂设备暂时运至宜昌，然后用了很长时间以小型船只运往重庆，建设长期抗战的基础。他们甚至追悔莫及地做了一个假设，假定在昭和13年，也就是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日本侵略者为何没有在攻占武汉后立即攻打宜昌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日本天皇的犹豫，另一方面则是兵力的限制。日军要全力攻打长沙，以便尽快打通京广线，因此对于宜昌只是派遣空军频繁轰炸。日军的作战计划不可能为当时的中国所知。但无论如何，阻塞不堪的宜昌总算获得了更多的抢运时间。截至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从宜昌转运的部队、伤兵、难民等人员达150余万，货物多达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0000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150余万人中，不乏工程、兵工、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人员，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人才以及学生、难童等。他们入川后，成了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和后备人才。多达100余万吨的物资则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调查，途经宜昌紧急抢运入川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在大后方的工业生产能力仅军用品一项，每月即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机枪零件1000套、大小圆锹30万把、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1000余个、军用纽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则表明，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2/3是在重庆制造的。宜昌大撤退之后一年多，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撤退行动，用9天时间把33万盟军撤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成为盟军最终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1945年抗战胜利，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为抗战期间的贡献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卢作孚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50年6月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随后，卢作孚又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孰料1952年初，卢作孚竟不幸逝世，终年仅59岁。得知消息后，毛主席、周总理都深感悼惜。毛主席曾说，卢作孚先生要是不死，他要负责的工作要大得多呀。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结论，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而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在交给国家后，也于1984年重新组建，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家既有江运又有海运及综合物流的大型企业集团，重庆和宜昌人一般称之为新民生公司。10年前的2008年，宜昌大撤退70周年时，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在大公桥码头落成，巨大的纪念雕塑矗立江边，雕塑上的一组数字1938-10-11，铭记着那场大撤退从1938年10月到11月的最高峰时期。雕塑上的花岗岩浮雕则定格着工人们日夜忙碌、纤夫们拉船过险滩的历史画面。在这里，每年清明节纪念卢作孚、纪念大撤退的活动已经成了宜昌市民从来不会忘记的惯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刚才您听到的是短篇纪实作品《宜昌大撤退》，本文选自北京日报，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